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今朝早咧气温真系明显低咗好多吓，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室外录得气温14度，相对湿度系72%。走咗嚟自姜涛 featuring Aga 江海嘉嘅 I Know， 跟住落嚟呢一首大家应该熟悉啦。室外录得气温14度，相对湿度系72%，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我这样强悍，我这样硬朗，我对着你那轻佻怎么不懂反抗？我这样强壮，佢这样陪葬，爱你就似个信仰，再动也会向往。我将不生畏无放低，做块阶砖给你垫底，未算低，未算低。若你想我废，我将不生机智放低，做个阶梯给你上位。话到底，辩驳完全无谓，别笑我，我犯贱，被嫌弃也将蜜甜，别劝我，我自愿下来这条窄。 具人气，我相信你至爱你都只得到近微，你接近完美，我接近麻痹，我要用最痛眼泪领教你那真理，我将不生为无放低做快阶段，给你占低未算低未算低，若你想我废，我将不生记事放低做过阶梯，给你上位话到底辩驳完全无谓，别笑我，我犯贱被嫌弃也将问题。 听过来自陈小春的犯贱，跟着我们送上罗文的这一首《几许风雨》。 无言轻倚窗边，凝望雨势急也乱，只觉风寒门口骨结，怒骂着厌倦，徐徐呼出烟圈，回望以往的片段，几许风雨我也经过，屹立到目前。一生之中谁没痛苦，得失少不免，看透世态每种风雨，披身打个面，身处高峰上阵雨，是轻风的加冕，偶尔碰上尽冷眼加嘴脸，正似风雨每每改变，现实尽体现，无求一生光辉，唯望斗志不会断，见惯风雨见惯改变，尽是作自然。 云渐散去，星再现，雨线飘断，似我的脸，热泪聚满面，然而不死，春天传来暖意不间断，似你的脸叫我温暖，伴着可抱前，似你的脸叫我温暖，伴着可抱前。 今朝早咧气温明显就凉咗好多啦，如果你今朝早咧都有外出嘅准备咧，就记得要加衣啦。不过咧，希望听下呢啲歌曲嘅时候咧，都可以令到你个心可以暖翻少少啦。新嘅录低气温14度，相对湿度系7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二、五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 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今朝早咧都有点唱嘅说话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嚟噶啦，1872388。林慧喺呢一度等紧你嘅电话噶。 诗培，私家星期天。早晨，今集嘅嘉宾咧有非常之中意周围揾好嘢食嘅学生，佢而家喺香港大学读紧经济同资讯科技学嘅 Cordia。嗱，知你嚟咗香港咧差唔多四年咯，知道你最初嚟到香港嘅时候咧都觉得啊呢度嘅生活节奏非常之快，咁而家会唔会已经适应咗啲，习惯咗未咧 ？Hello semuanya, nama gue Claudia Fidelin。Sekarang gue final year, gue kuliah di HAKUS, majornya ekonomi sama information system. Mungkin kayak kalau awal-awal kaget gitu ya, tapi lama-lama udah kebiasaan sih. Dan kalau misalkan kayak paling kan fast pace tuh ada positif ada negatifnya, jadi kayak kalau positif tuh kayak mungkin lebih termotivasi aja, karena semua orang di sekeliling kita tuh kayak semangat banget gitu loh, kejar mimpi mereka atau kayak ngerjain kerjaan mereka gitu, which is positive. Tapi kalau misalkan yang negatif itu mungkin kalau misalkan kayak lagi stres atau lagi capek gitu, kayak ngerasanya tuh overwhelmed banget. Tapi ketika overwhelmed gitu paling cari tempat sepi, terus kayak paling just mungkin napas bentar gitu kali ya, terus mungkin ngelakuin hobi-hobi gitu sih. 佢话一开始系会几惊讶嘅，不过过一段时间咧就会慢慢习惯咗呢度嘅节奏。节奏快有好同唔好，好处系令人更加有动力，身边每个人都好似好热衷于追求自己嘅梦想或者去做佢哋嘅工作。不过唔好嘅系有时压力都会比较大，面对住排山倒海的工作，有时真的需要减下压，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唞啖气，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虽然你是这样讲，但我知道你也很适应香港的生活，也都很活跃于不同的学会和外面的活动，当中应该有很多美好的回忆。那在这几年来有没有一些令你觉得很感恩的事呢？ Kayaknya yang paling seneng tuh pertemanannya sih, dari overall ke Hong Kong dan kayak di HAKUS, kayak bener-bener bersyukur banget bisa ketemu teman-teman yang kayak nyambung dan kayak semuanya supportive banget, dan kayak pokoknya comfort space banget di Hong Kong tuh teman-teman deh, kayak ya teman-teman Indo especially ya, soalnya semuanya bisa ngerti gitu loh kayak struggle apa yang lagi ada dan kayak gimana cara comfortnya segala macam, bener-bener solid. Dan kayak especially musisi, kayak jujur itu ngebantu banget gue untuk adaptasi, bantuin kayak banyak hal-hal yang ada mungkin awalnya kaget dan kayak bingung, kayak aduh cara naik bus gimana ya, bikin MTR gimana gitu-gitu, kayak bener-bener dibantuin. Dan kayak kakak kelas gue juga baik-baik banget, dan kayak itu salah satu hal yang super positif sih di HAKUS dan maupun di Hong Kong. 佢话应该系喺呢一度建立嘅友谊，喺度认识咗一班好亲密嘅朋友，有啲系嚟自印尼嘅，所以佢哋会明白，亦都好理解佢面对嘅挣扎同埋如何去解决。佢哋会帮佢适应，解决一啲可能最初令佢觉得好惊讶或者好困惑嘅事。例如是怎样去坐巴士或者地铁，亦有很多同学会帮忙，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在香港或者是他这间学校的好。那知你亦都有做实习的，第一次在香港实习感觉如何啊？ Mungkin fakta menarik aja kali ya, kayak gue tuh kaget di company gue tuh ternyata kayak karena itu fashion company, jadi mungkin emang dorongannya semua orang harus kayak ya udah kayak pakai baju yang bagus gitu kan, supaya represent the company. Tapi gue nggak, ya gue kaget aja kayak kayaknya kalau lu reach certain level of kayak manager atau kayak apalah gitu, lu dapat actually kayak uang jajan buat beli baju karena lu in a fashion company. Itu sesuatu yang lucu aja sih buat gue. Tapi kalau misalkan kayak job nature-nya sendiri, mungkin ini tuh sebuah apa ya, kerjaan yang lumayan teknikal, dan kayak jujur gue nggak terlalu experience di situ, dan kayak ini suatu hal baru aja sih bagi gue. Jadi ya kayak looking forward buat belajar lebih lagi lah. Cordia 话佢嘅实习咧，佢觉得非常有趣啊，同埋因为咧佢系喺一间时尚公司工作，当中咧有一啲员工福利令佢觉得几惊讶噶。嗱，首先因为咧公司就觉得员工系代表公司啦，所以咧佢哋都会鼓励员工着好啲翻工。而令佢最惊讶嘅就系、是，假设你去到一定级数嘅经理或者类似嘅职位，公司就会实质俾少少钱你去买衫。哇，佢觉得真係好有趣同埋好得意啊。佢亦都好期待喺呢间公司可以学到更多嘅嘢。哇，唔知大家觉得最吸引到你嘅员工福利系啲咩呢？对于女仔嚟讲，有津贴可以买衫，相信呢都真係几吸引。嗱 ,Cordia 呢除咗系一位学生之外呢，佢仲系一位美食家。社交平台上面呢亦都有好多你自己设计嘅一啲美食图。下集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当中嘅一啲趣事同埋一啲小技巧啊。今集多谢晒 Cordia,Thank you。 1872388，今朝早咧继续欢迎你打电话嚟嘅，咁啊而家香港电台听紧嘅咧有 Beautiful Sunday， 今朝早主持有 Barbie 林慧，阵间稍后接听大家嘅电话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慈政村正辉楼的人士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政府表示，环境保护署和渠务署连同香港大学跨学科团队近日发现慈政村正辉楼污水样本呈阳性，显示可能有隐性患者存在。政府促请必须严格遵守强制检测要求，按时完成强检。也门胡塞武装在南部夏卜雅发动攻击，造成五名政府军死亡，十一人受伤。胡塞武装向当地一个军事设施发射导弹，据报当时有大批亲政府部队在场。胡塞武装近期在夏卜雅和马里卜失去几个重要战略区域后，加强向政府军展开攻势，并向沙特阿拉伯及阿联酋发动弹道导弹攻势。美国东岸受冬季风暴影响，降暴雪及吹强风，十个州受影响，多处进入紧急状态。麻省有十万住户及商业用户停电，预计波士顿降雪量在当地星期日初时最多可近两尺。纽约市由当地星期五起到星期日初时，降雪量估计会达八至十二寸。未来两日最低气温或低至摄氏零下十二度，有五百个家庭受停电影响。由于路面湿滑，当局劝喻纽约居民避免不必要的行程。长岛及康涅狄格部分地方吹强风，风速最高达每小时六十英里。預料東北部近3000個飛機航班會取消。世界衛生組織表示，正調查西太平洋區域主任葛西健涉及行為不當及種族歧視的指控。世衛執委會在日內瓦舉行最後一日會議，總幹事譚德塞表示，留意到外界自2021年底起的關注，在世衛員工協助下，相關調查正在進行。谭德塞并没有透露调查展开的时间，强调现时所能透露有限，重申世卫严肃对待相关指控。葛西健日前被员工举报涉嫌滥权及种族歧视，有匿名员工指控葛西健曾经向日本政府提供机密数据，以帮助日本在向其他国家捐赠新冠疫苗的时候获得外交支持。葛西健承认对员工严厉，但否认对他的指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及有一两阵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及农历新年假期仍然较为寒冷，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 72%，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支持张曼芝， 好音乐自己 like 不如一齐 like。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有得投票啦，大家一齐行动啦！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

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好啦，我哋开始接听大家嘅电话啦。第一位接听嘅朋友咧，早晨。喂， 早晨， 早晨， 发财。 系啊，哇，我哋提早恭喜发财、啊。系啊，点啊点啊。 世界嘅香港电台听众，大家好，身体好。 系，你喺边度打嚟噶？ 好远啊，1万公里外纽约市。 哇，真系远咯，咁就同埋咧，而家咧因为飞唔到 嘅香港嘅听众， 系啊，飞唔到更加觉得遥远咗。 我因为成日都黐住香港电台嘅， 吓、啊、咁所以你就知道好多香港嘅情况。 过年啊，系啊，更加要啊同大家朋友打气啦、嗯。香港福地咧都话啦，我哋呢度连续第四个礼拜尾，第四个周末打雪暴啦，今日系入冬以嚟最厉害一个。吓、嗯。 啊，但你哋都已经系咪个抗冷能力好劲嘅？即系出街已经觉得，诶、啊哎，都唔系好冻啫咁。 系啊，呢度我而家-6度，今日-12度， 哇，好夸张啊！ 今日 系咯，系 啊， 真系屋企要好暖咯，嗬，即系匿埋喺度啊，着咗厚衫咁样，要开晒暖炉啊、火炉啊咁样先够暖啊。 一定要开暖炉啦， 系咯， 冇错，一定有暖气先得，如果咪过唔到 啊。系啊，系，我都有听过啊。 吓。系啊，冻少少或者其他各样嘢咧，系忍啲咁着啦，过埋就好噶啦。 我哋而家即系叫做都凉啦，我哋而家都有寒冷天气警告啊嘛，而家14度香港，咁就对比你哋当然争好远啦。咁但系对于我哋呢啲咧，即系平时都唔会话好抵得冷嘅人嚟讲咧，呢种气温就诶舒服嘅一件薄薄啲嘅外套咁样都几舒服咁样觉得。当然好多人已经出动羽绒啦，我 feel 到。 啊，要都可以出嘅，呢度要零下几多度，其实系危险嘅，唔系单系冻咁简单。 系啊系啊。 而家州政府已经话唔好，即系话唔好出街噶啦，已经。过年啊，希望听日礼拜一暖少少，年29咁啊，暖翻少少，初一可唔可以见下家庭人啦，或者即系拜年啦，或者好似朋友啊。 啊、大家都是啊，全世界都是啊，其实即一路等紧个疫情快啲走嘅时候，大家都挨咗两年咯。 真系香港啊嘛，香港朋友咧，边位啊？我又讲多次啦，大家边位可以去打针，快啲打针。一定要的，如果不打是好可以很麻烦的，大家不用怕的。长者特别是越大长者越要打。 所以 我不是为了跟人家鞠针，因为我挂着香港那些大家说，如果是因为我们全家人打晒第三针都打 是是很快的，你们真的 一定要做好件事， 是 啊，尽快啦。 所以我都是觉得 大家都要平安过年。 啱啊，啱啊，即系所以之前好早就话，诶、哎，大家应该要即系做个身体检查啦，亦都系即系睇清楚自己系咪真系 O K 啦，个身体状况符合嘅话，咁就快啲打咗佢，咁就自己亦都更加安心咯。系啊，呢啲时势都系要保障自己嘅，其实啱啊。其实医生都好有耐心嘅，我觉得，即系呢一两年咧，尤其是都对个疫情越嚟越认识啦。咁 全世界最好噶啦， 系嘛，都系好好，我都觉得 系 好好。 系啊。香港實在好多好人好事嘅、大家都要、一定要、珍惜好地方，大家要諗諗啊，同埋屋企人咧、親人啦，你打咗針咧就唔使驚話人哋有， 係啊， 自己都唔使有事啦， 係啊係啊， 我哋一日有8萬人。 系啊，我哋成日听到新闻都觉得，哎呀，真系啲数字都好高、啊，仲系。 系啊，所以我头先就因为特别听到新闻，我原本谂住今次唔打过嚟嘅，净系听歌。咁啊，新闻就讲美国有雪宝啊嘛， 咁话 5000班航机唔飞得啦，咁你谂下几严重啊？ 好夸张啊，系都要小心啊！你哋即系如果出入嘅话， 知道。 系啦，咁大家都保重啦。 香港朋友都系啊， 系啦， 系啊，大家。身体健康吓，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我哋好景，可唔可以点首歌啊？ 可以，请讲。 可以， 开开心心，欢乐年年，有时间就播俾大家欣赏下。 好啊好啊，阵间 大家身体健康吓。 好啊，多谢晒你，拜拜。 多谢晒你 ，Bobby。OK， 拜拜。 我都有曾经听过，我以前父母喺外国留学嘅时候同我讲话咧，真系啲气温可以系冻到咧，出边嗰啲电线啊、晾衫嗰条绳全部都变晒做积雪嘅时候咧，我都好感受到嗰一种冻啊。虽然我自己就唔系好多机会处身喺一啲雪地咧，但系咧亦都即系知道其实冻嗰种感觉咧系可以好刺骨啊，或者摸一摸啲雪咧出到去已经鼻又红晒、手又红晒，甚至乎痛添。咁所以其实唔同地方面对住唔同嘅气温啦，好似我哋而家香港咧，室外录得气温13度又跌咗一度啦。咁所以咧，如果真系准备外出嘅朋友咧，记得要添衣吓。早晨， 喂， 容姐，早晨， 早晨， 系啊， 新年快乐， 系啊，新年快乐，你点啊？冻唔冻啊？你嗰度？ 我报啊，冬年啊，三个先结婚啊！ 哦，哇，你咁高兴啊，咁多喜事嘅， 两个女先，发觉一个男先啊，结婚啊，好开心、啊， 梗系开心啦、啊，同埋安乐晒咯，系咪啊？即系哇，真系好啦，迟啲又再开枝散叶啦。 我上次打过嚟噶啦，我90岁咁计噶啦，争两年。人人都话 好快噶啦， 领噶咋？ 哇，你咁好嘅，减咗十几岁咁好嘅， 系啊， 开心啊， 有人赞我，好开心。 梗系开心啦，日日都有好多唔同嘅开心事发生嘅。 今日又去团年啦，同啲仔女去酒楼食饭啦。嗰日又去个孙女嗰度拜年啊，冇订去啊，嗰啲佢地方大啲啊，咁啊，大家哇，我啊10个孙噶， 好孝顺啊啲孙系咪啊？个个都话要见下你 噶啦，个个做嘢噶啦啲孙， 系咯安乐咯咁就，喂，但系你真系小心啲，因为呢排咧啲疫情都即系四围都， 我冇噶， 佢都 少去噶啦， 系咪啊？真系尽量避免、 啊，想去神问一下，我打咗两针噶啦， 系咯，你乖咯咁就， 等睇下过几。个零两个月再打埋第三啲咯。 哦，系咯，系咯，系咯，咁样安乐晒啦。 个个都打噶啦。 系啊，咁样安全啲，大家。 个个都好乖噶。即系冇话周围去噶啦。 系咯，我都觉得系啊。而家有啲咩咧，都系即系如非必要落街咧，如果唔系断水断粮咧，就唔出去。 系啊，求其买啲餸啊，买啲菜啊，咁就 翻嚟。 买多几日啦、 啊。你同我个策略都系一样咯，即系买几样嘢，有啲摆得嘅，跟住咧有啲就即食嘅，然后咧就好简单咯。以前屋企咧可能煲个汤咧就红萝卜粟米加啲肉瘦肉嘅，依家冇啦，红萝卜同瘦肉都冇啊，净系斋粟米滚汤算。 我琴日都煲黑鸡汤噶啦。 系咯系咯。 我枕住煲汤饮噶。 系咯，咁咪好咯。 我自己一个人住噶啫、 但你好叻咯，如果你又自己又买到餸，又煮到饭。 得，我乜都唔。冇，即系样样都唔似话咁大年纪嘅人噶， 咁咪好咯，真系好啦，唔似就 好 啦。可能过多几年都系啊，都仲系过咗90之后都仲系似70几。 系啊， 真系好啦。咁啊，祝你即系样样嘢都顺顺利利啦，最紧要健康。 年啊，人人都话我冇皱纹。 哇，咁好噶，哦，真系好开心、 啊。我话俾你哋知啊， 吓吓点啊？ 话打咗鸡蛋咧，剩翻嗰啲蛋白咧，搽下个眼尾啊，同埋额头啊，嗰啲巢咧就走噶。 咁好噶？ 咗咧，佢咧，即系一阵咧，佢会掹紧你。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应该会觉得黐住黐住 咧。你洗咗佢咧，就搽翻你往日自己用嗰啲嘢，咁就自然冇纹噶啦。 系啊，等我翻去试下先。 真噶，你即系唔使咩嘅。 系咯， 打咗蛋佢仲有嘅 嘛。系咯系咯，又食埋佢咯，然之后 即系一打蛋嗰阵。剩咗咧，你就整眼尾，整整额头，怼上去个额头，咁咧冇巢噶， 系咯系咯， 多巢都冇噶， 系咯，试下先，等我都， 你唔好咁快洗咯，你等佢掹到你好紧啊， 先再洗咗佢啊。 再洗咗佢，即系逢系打蛋都咁样， 所以你就咁犀利啦，完全冇纹啦。 系啊，冇噶，啲、多文都冇噶，人哋即系有啲话我啊，同啲女差唔多。 咁你啲女都要开始用多啲蛋咯， 系咪啊？啲女啊，好靓嘅。 系啦，梗系啦，有遗传因子噶嘛， 都好似四五十岁咁、 即系个个都系后生廿年嘅冇嘅，真系。 系啊，真噶，我啲女好靓噶。 系啦，喂，嗱，我同你倾住咁多先啦，容姐，多谢你。咁我预祝你咧，就样样嘢都顺心顺意啦，最紧要龙马精神啦。 大家都系咁啦。 好啊，多谢你。好啦， 身体健康啊！ 好，个个听到都有份啦、好，多谢晒。 全香港啲人都系啊， 好， 小心啲。 系啊，系啊，系、啱，好啦，大家小心， 多谢， 拜拜， 拜拜。 好啦，我哋赶紧咧就要听最后一通电话咯。早晨，吴先生，早晨。 早晨啊，系啊，系啊。 系啊，点啊？ 今日大年初二廿八啦，咁啊好冻啦，出边都祝香港人咧健健康康啊，多啲运动。 系 虎年就虎虎生威力，赶走呢个疫情啊！ 系啊，我都系咁话，希望只老虎嚷咁样出嚟啦。过几日即系好快踏入我哋嘅农历新年嘅时候咧，就快啲吓走个疫情就好啦。 吓，其实咧就想表扬咧，香港人咧其实都好克己啊。喺呢个疫情咧被围封咧，所有嘅譬如医护啊、保安啊，都好专业噶。 系啊， 清洁嗰啲工人咧，去直情去啲疫情嗰啲地方咧清洁，即系其实一个好大嘅风险。 系啊， 所以我觉得好专业，同埋咧真系比围封嗰啲人咧，其实都大家都好有耐性啦。睇啲譬如啲电视画面咧。都见佢哋都好守秩序咁样， 系啊系啊，即系都我觉得都辛苦晒咁多个单位，因为真系唔容易嘅。但系亦都即系夹手夹脚，叫做我哋确保佢万无一失咧，咁就大家就做咗呢一个举动，咁所以都真系辛苦晒咁多位咯。 系啊系啊，咁、其实咁我就希望呢个疫情快啲走啦。咁我其实我就系即系自己都打咗叫做第三针。咁就我都呼吁，即係如果身体可以得嘅话呢，或者接受咗医生嘅建议嘅话，都尽快打啦，变咗就 系咯，咁即系都希望大家可以保障翻，真系自己保障咗自己，亦都保障咗身边嘅人啦。其实 身边嘅人嘅， 啱啊啱。 咁啊，祝阿林为你屋企人咧，就小朋友啊，就快高长大啦。 多谢你啊，希望个个有小朋友嗰啲都快高长大啦。 系啊系啊，同埋而家啱啱就正值呢个就近呢个新年咧，其实除咗呢啲嗰啲咩烈桃花啊，其实我就系见咧系喺山上先见到嘅吊钟花啦。 哦，系啊系啊，其实呢个季节都有好多花开啊。 系啊系啊，我就睇咗四次啦。 哇，咁好啊！你都好好、有脚骨力、啊，你要上到山先睇到，因为 我带我太太去睇，就四次，佢四次都跟咗我上去睇，好多地方都有嘅，因为真系佢系呢个系受保护嘅，其实香港唔可以采摘嘅，只可以真系靠自己脚骨力，咪当作为运动啦。 系咯，跟住上去影两幅相咯，然后就可以分享俾啲朋友睇啦。 系啊系啊，好咁有一次我带我太太去咧，佢就好开心嘅，因为咧佢就上去都喺大东山睇咗，就睇嗰个吊钟花，就喺石狮山睇完。睇完之后咧，我就问佢，佢其实好想上去嘅大东山嘅，但个大东山系好高噶嘛。咁佢后屘喺我即系鼓励之下咧，自己都上咗去。哦，原来上到去咧都多咗一个 bonus 喎。可以一日睇咗四景。 哇、哦，真系好！ 可以睇埋呢个云海啦，同埋睇埋个日落。 哦，咁啊真系，咁啊之后咧就会知道，哇，原来有咁好嘅回报咧，下一次又试下再努力啲啦，咁。 系好啊！咁我就祝我有个行山朋友，佢而家就行到山啦，咁就去做咗一个手术，就喺个菠萝盖嗰度做小手术，希望佢可以快啲健健康康啦，康复，咁我可以同佢行啦。 系咯，系咯。 咁另外我想祝翻咧，我有个细侄女咧，佢就嚟紧就补足佢1月19日一个生日。 好，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希望咧大家咧都可以健健康康，同埋咧所有嘅祝福咧个个都收到晒，咁就最好最理想啦。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唔知你中唔中意食嘢嘅咧？嗱，喺网上边咧，我哋成日都会见到一啲 foodie， 即系一啲美食家或者美食追随者或者叫做美食达人啦，成日都会上载一啲美食图去到社交平台上面。哇，每次见到咧，真系流晒口水噶。嗱，今次咧，我哋嘅嘉宾咧都非常之有心机噶。咁佢除咗会分享佢嘅一啲食物体验之外咧，仲会加入自己嘅设计喺呢啲美食图上边噶。哇，见到嘅时候咧都忍唔住俾佢吸引住啊！所以今日咧就想请佢分享多啲啦，有嚟自印尼嘅美食达人 Cordia， 好想知你点解会有想将美食图再加埋自己嘅涂鸦合二为一呢一个谂法嘅咧 ？Hello semuanya， nama gue Claudia Fidelin。Jadi awalnya itu gue tuh emang suka banget makan, gue suka explore kayak restoran baru, pengen cobain ini, pengen cobain itu, kayak kalau ada yang happening tuh kayaknya pengen cobain gitu, selalu pengen cobain, dan kayak ketika pengen cobain ini, kayak pas cobain terus apa gitu, kayak gue pengen share aja. Gue tuh dulu suka banget post-post story lah, dan gue ngerasa itu gak enough gitu, gue pengen bikin satu account yang benar-benar dedicated untuk itu. Nah, dulu tuh kayak gue galau gitu ceritanya mau bikin account makanan atau mau bikin account kayak art gitu, soalnya kebetulan gue juga suka kayak nulis-nulis, doodle-doodle gitu kan. Nah, terus gak tahu, terus abis itu pas gue benar-benar pengen edit makanannya, gue end up gambar-gambar di makanannya. Jadi ya udah kayak, ya udah kenapa why not combine it gitu, kayak kenapa nggak gabungin aja, dan ya udah jadi deh Claudia Eats. Claudia 话，首先佢真系好中意食嘢噶，佢会周围去探索下边度有好食嘅餐厅，试下呢样，试下嗰样。当然，当佢试紧一样嘢嘅时候，佢都好想同人哋分享下嘅。最初咧，佢只系会上载一啲嘅限时动态，但后屘咧又觉得唔太足够。咁之前都有谂过开一个关于美食或者美术嘅账户，咁但系谂谂下，点解唔可以将两样嘢合二为一咧？佢又中意涂鸦，然后不时佢又想更新一下一啲佢食过嘅美食，又有一啲美食嘅图片，咁谂谂下就将两样嘢加埋一齐，就有佢而家呢一个专业啦。咁我知道有时美食达人都好难做噶。嗱，如果系你嘅话，食物嘅质素重要啲，定系你会拣外表卖相靓重要啲咧 ？Jujur gak bisa bohong sih, kayak pasti dua-duanya. Jujur kalau misalnya kayak soalnya gue lumayan lemah banget sih kalau misalkan ada kayak makanan bagus atau tempat bagus yang kayak lagi hype banget, especially pasti ada reason dong dibalik kenapa itu hype gitu. Jadi kayak gue pengen coba gitu, mau itu karena cantiknya, mau itu karena enaknya gitu. Tapi TBH, gue suka banget juga makanan yang enak sih. Jadi kayaknya agak seimbang deh, gak bisa diprioritasin. Cordia 话，老实讲，佢觉得唔可以讲大话嘅，绝对系要两样嘢都要有。当然，佢觉得当一间餐厅俾人哋话系好好食，或者系个地方好靓，当成为大家热话嘅话，一定有佢嘅原因。所以佢都会好中意去尝试下，究竟佢真系卖相好靓啊，定系因为佢真系好好味咧？但系佢话老实讲，佢都系中意啲食物好味道多啲。咁最后啦，不如同我哋分享下你拍摄食物嘅一啲小 tips 啊。 Mungkin kalau tips sendiri, gue mungkin gak yang paling jago ya soal fotografi. Tapi kalau misalkan makanan, paling gue gak suka sih kalau misalnya yang kayak terlalu simetris atau kayak bener-bener makanannya di tengah, abis itu kayak sisanya kosong gitu. Kayak gue selalu berusaha buat misalnya naruh kayak props lah apa gitu, kayak misalnya apa aja yang ada di meja gitu, misalnya gelas atau apapun itu, supaya gimana caranya hasilnya lebih natural aja sih. Tapi gue ya mungkin kalau ada tips gitu, mungkin kayak nggak usah kayak satu plate tuh benar-benar semuanya harus ada di dalam foto. Kayak misalkan kalau lu pesen banyak gitu, mungkin lu bisa kayak agak crop sampingnya atau gimana supaya lebih bagus gitu komposisinya. Kayak menurut gue jangan simetris aja sih, kayak di model-modelin lah. 有关小 tips 方面，佢话佢自己咧唔中意将所有食物放晒喺中间，但系周围其他嘅地方都系吉嘅。佢中意将一啲道具或者身边嘅一啲小配件放埋喺张台度，例如系眼镜或者系手袋、食物或者盆栽，都会令到个效果出嚟更加自然。另外，佢觉得唔需要将所有嘢都放入相入面噶，例如系如果你真系嗌咗好多食物，可以将佢哋摆埋一边，揾个更加好嘅角度，对唔对称咧就冇乜所谓嘅。多谢晒 Cordia 嘅分享，等我下次影美食相嘅时候都用下你嘅方法先。今集多谢晒 Cordia，Thank you。 办公室天气方面，

一句恭喜发大财， 我要为你恭祝一句事业永向前， 花开千万朵，生意长兴旺， 财运亨通，福星照，处处揾大钱， 声声要聚共欢庆，共欢庆， 千载百世共欢宴，年年欢乐，欢乐绵绵，年年欢乐，欢乐绵绵。 系，恭喜恭喜恭喜沙你！ 哎呀 ，Alex， 恭喜恭喜你啊！几时派利是俾我啊？ 自错，偏偏要我安坐，文青得似公仔也好，很有火。你工种几多？当你越是看轻我，你越难传播。要优雅可更端庄，要火爆可武装，不固定在框框中等上锁。What you waiting for? But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er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it turn down the show. 当你越是看轻我，我越难传播。按一按 F 5好吗？擦伤你的耳朵。只要活着，装好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 来自谭嘉怡的 Eyes on Me，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嗱，格先生，距离呢个农历新年咧就剩翻几日啫，咁你所有嘢准备好晒未啊？ 我觉得就系准备好嘅，但系咧，到嗰个日子嘅时候咧，一定有啲嘢甩漏嘅，我觉得就。 诶，唔紧要啦，今年因为其实都冇乜机会真系见到实体嘅亲戚，好多人嘅，我觉得，尤其是咧，因为我哋譬如如果初一、初二、初三咧，如果你系有假放的话咧，咁你又唔需要准备公司啲利是住啦，因为又未翻工，咁所以你其实都仲有啲时间准备。其实我甚至乎系谂住，不如过咗年先准备。我自己都未整啊，因为全部嘢都 嘅时候先去 慢慢整啊嘛。我有晒嘢现成喺屋企嘅，即系争在嗰个步骤未得人做啫。系啊，我哋过年之前咧，即系之前我往年嘅经验咧，我就好快整好晒呢啲嘢嘅。所以我今年咧就好掉以轻心啦，即系我觉得应该冇嘢嘅，临到最问嘅时候先整咯咁。我妈咪就话可能今日先至整咯咁，咁我晏啲翻到去晏昼睇下点先算啦咁。 但系香港咧，我觉得咧系利是封。呢樣嘢啦，因為我哋呢一度係好多唔同花色，又靚啦，又要大啊、細啊、長啊、短啊，乜嘢型都有啦。我而家先發現，原來咧印尼咧唔係度度都咁多利是封賣嘅喎、，Barry。因為點解咧？我有個親戚咧，佢以前住耶加達嘅，而家就搬去另外一度咧，係比較遠少少細城市咧。佢話俾我聽啊，今年啊，我揾唔到利是封啊，點算啊？我話嚇，真係冇啊！咁就有啲人就話你不如去啲大銀行啦，通常大銀行有噶嘛。如果你係佢哋嗰啲 尊貴嘅客户， 印尼嗰啲銀行有啲都有嘅， 仲分好多個層次添，即係睇下係幾尊貴啦。如果你係非常非常非常尊貴咧，咁你嗰個包裝又唔一樣噶嘛。 咁我哋就問你嗰度個銀行咧，改一個印尼大銀行咧，你都要睇翻你自己銀行户口有幾錢啦。如果你銀行户口得個大概印尼盾五萬嘅話，你就唔好去啦。但係五萬真係大概50蚊都。但如果你真的都有少少的话，你真的可以去问翻有冇咯。但是我哋就咁样同佢讲，如果真的真的真的冇嘅话咧，你不如买啲花纸啊，包啲礼物嗰啲咧，红色嗰啲都得噶啦。你 即系总之自己包埋啲钱就 OK 啦。 系啦，你自己包，因为我觉得系有次，我记得我好细个、好细个嘅时候咧，有啲好老长啲长辈咧，好中意用真系红纸咁样包嘅。咁我话你都得啫，我话要买红色嗰啲都未必真系买得到。咁我哋就话，不如你乜嘢色都得，总言之唔好白色、黑色、灰色，总言之乜嘢色都得噶嘛。我记得香港啲利是封真系。缤纷噶嘛，好多唔同颜色噶嘛，系咪先？ 香港甚至乎嗰啲特色就系每一年咧都会出嗰个生肖嘅一啲特色嘅利是封啦，可能将嗰个生肖嘅字包含咗喺啲祝福嘅语句里边啦，或者系加咗嗰个生肖嘅图案啦，都会有啦。而且咧亦都有好流行嘅咧就系嗰个姓氏啦，即系譬如我姓林咁样啦，咁可能就系林嘅利是封咁样啦。咁但系咧我自己咧系咁多年咧都冇试过真系买自己嘅姓氏嘅利是封。我记得我嗰阵时系啱啱结婚嗰一年，我有谂过好唔好买先生个姓嗰个利是封，跟住后屘我就发觉，咦，如果净系买呢一个嘅话，咁我又到底攞嚟即系分做边一封好咧，咩金额好咧？如果全部买晒一样咧，我惊自己分唔开。咁如果净系买其中一款咧，我又觉得，我都谂唔到到底即系派俾边个好咧。如果派俾熟嗰啲，因为你又唔想买得多啦嘛，呢啲特色嗰啲，派俾熟嗰啲，你又唔需要话俾佢听嗰个姓乜嘢，系人都知啦。咁于是我就觉得，算啦，都系唔买啦，最屘就放弃咗咯。 因為之前我都有個舊同事不是香港人咁佢都中意封利是嘅，因為係香港啊嘛， 中意咁開心， 中意啊， 咁即係佢嗰個財力啦。 咁佢咧就係中意買靚啲利是封，咁佢就買嘅，佢唔係問銀行攞嘅嚇。咁咧佢就去嗰啲 shop 咧就買嘅時候咧，佢覺得咦啲 Chinese writing 好靚喎，咁佢就唔知人哋介紹定係自己買咧，買咗一大沓翻去。原來咧係買咗啲姓氏嗰啲姓崖啊，定係咩比較係唔係嗰啲？唔知啊，點解？咁佢話佢派咗好多好多好多，後屘人哋先話俾你聽，原來係派 嗰個姓氏嚟嘅， 唔關佢事，佢唔係姓，唔係嗰個姓嚟嘅。 哦，原來係咁樣。係啊，呢個都幾得意嘅。咁有好多人咧都喺度諗緊啦，即係譬如如果家蓉姐姐咧，嚟咗好多年香港，或者已經喺同一個僱主嗰度做咗好多年咧，咁就冇乜疑問啦，即係知道大概應該係點樣運作啦。但我今朝早啊，先生都同我講話，都有啲係有疑問嘅，就係、是、話到底格格咧，使唔使都派利是咧，跟翻個傳統啊，或者各樣嘢咧，其實有啲咩疑問呢？ 就是我真的想知道的，因為有些價格 都想知道他應不應該派，還有他應不他哪些人是應該派給他，因為很多的價格都不知道是派利是，他覺得是全部的人都應該派啊，還是怎樣啦，還有收利是的時候應該怎樣，應該是都是兩隻手收講多謝， 是啊是啊， 收就容易啦，派 收就容易一點的，因為你收過一下就算呢真的沒有講多謝呢都收了啦，即系讲笑咁讲啦，当然唔系啦。其实我自己觉得啦，都系讲意头说话啦。因为你过年咧，你个个都中意听一啲粤语嘅说话嘅。咁如果你多啲嘅祝福啊，或者系多啲嘅赞美啊，好啲嘅笑容啊，咁自不然啊，你自己斗利是同埋派利是，个个都开心啲啦。咁至于你话格格使唔使派利是咧，我又真系经历过，都冇格格系试过派利是，即系我自己咁多任嘅格格啊，都冇试过派翻俾我嘅。咁但係呢我自己呢就冇分，因为嗱而家我哋好多人就会话啦，结咗婚嘅人就会派利是俾未结婚嘅人㗎嘛。如果係结咗婚嘅人呢，咁你就唔会派俾佢啦。咁但係如果你个格格係结咗婚嘅话呢，咁我觉得大部分雇主都会照派嘅。即係唔会话因为格格你都结咗婚都係人嚟，我唔派俾你啦。咁 话。 是不是很崩溃啊？如果真系话你结咗婚啊，我唔派俾你啦咁样，因为呢个真系一个传统嚟噶嘛。咁你譬如香港本地咁样啦，我当我系屋企人咁计啦。如果真系嗰个屋企人系结咗婚嘅话，就诶唔使派噶啦，唔使派噶啦咁样咯。系啊， okay, 因为我哋细个嘅时候都系咁样嘅，系觉得咧系结婚咗嗰啲人咧就派俾小朋友。但我细个嘅时候我都有一个疑问嘅，我小朋友我收利是，人哋派利是俾我，派到几耐咧？系咯，我觉得就因为咧，我觉得细细个嘅时候咧，你嗰度收利是嘅就系好开心嘅。但系你到咁上下，我自己觉得嘅啫吓，到真系大大地嘅时候咧，就觉得系好似好尴尬咁样。我自己觉得，系 你 印尼嘅时候，系印尼嘅时候，我觉得好尴尬。但系香港嘅时候咧，我觉得好开心 嘅， 冇尴 尬嘅，因 为 香港你 发觉 个个都系咁照 收 利是嘅。 同埋香港啲人派得系好。好似好俾祝福咁样，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嗰度嗰啲咧，你觉得系你要去三姑婆嗰度同佢讲落去呢啲咧，你觉得哎呀唔好啦嗰啲咧，我好大个，我尴尬，我会有呢个谂法咯。 我咧就冇，我反而细细个开始咧，我系好中意去拜年嘅，因为我屋企咧都算多地方要去拜年嘅，即系都算多人啦。咁而且咧，如果你去到某一啲地方咧，真系屋企比较宽广啲嗰啲地方咧，就真系好多亲戚会聚晒喺同一个地方嗰度拜年嘅。嗰个未必系屋企最长辈个长老嚟噶，可能纯粹系因为佢家屋大咁样咧，大家就会去晒嗰度聚会啦。咁同埋咧，好开心嘅，因为咧年年拜年咧，又有好多人去整嘢食啦。因为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都成日去嘅。咁我有一个屋企人咧，间屋比较大啲嘅，咁佢屋企有好多工人姐姐啦，咁好多工人姐姐煮嘢又好好食嘅，咁咧就学咗好多啲贺年嘅餸菜啦。基本上系由即系你一入门口嗰一下到你离开嗰一刻咧，你都未食完噶。我好记得我每一年咧，啲人话走啦，走啦咁啊。我哋都个个都系啲细路都系啊，我哋仲未熟食完，仲有好多嘢想继续食，即系啲嘢实在太好食啦。因为又有啲传统嘅贺年糕点啦，我记得有啲脆卜卜嘅自己炸嘅嘢啦，又系贺年嘅食物啦。又有一啲系嗰阵时系菲律宾姐姐添啊，仲要菲律宾姐姐有啲特色嘅小食啦，亦都有印尼姐姐嗰阵时亦都系，又有啲印尼嘅炸虾片啊，呢样嗰样啦。所以咧系好多嘢食嘅，食到我哋个个咧都话，哎呀，我哋都未舍得走住咁样咯。 就是、吃呢一边嗰啲，嗰一边嗰啲都未行过去 系咪？系啦，而咧我又好发现咧，我屋企咧差唔多系好多亲戚咧，屋企整嘢都系好好食嘅，所以我每一年咧我都好中意跟住去拜年咧，就系、是、试下大家唔同嘅手艺，因为咧有好多嘅糕啊，或者系嗰啲传统食物咧，真系唔系话而家我哋呢一代咧系学都学唔识啊，即系教咗你个技巧，你都未必学得识，咁所以咧即系新年嘅时候咧，呢啲就系我自己嘅一啲美好嘅回忆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话冬季季候风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寒冷嘅天气。本港今朝各区嘅气温普遍较寻日低3-4度。美国东岸受到冬季风暴影响，降暴雪同吹强风，十个州受影响多处进入紧急状态。麻省有100,000住宅同商业用户停电，预计波士顿降雪量在当地星期日初时最多可近2尺。纽约市由当地星期五起至到星期日初时，降雪量估计会达到8-12寸。未来两日最低气温或者低至摄氏-12度，有500个家庭受停电影响。由于路面湿滑，当局劝喻纽约居民避免不必要行程。长岛同康涅狄格部分地方吹强风，风速最高达到每小时60英里。预料东北部近3000个飞机航班会取消。翻嚟本港，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慈政村正挥留的人士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政府话，环境保护署与渠务署连同香港大学跨学科团队，近日发现慈政村正挥留污水样本呈阳性，显示可能有隐性患者存在。政府促请必须严格遵守强制检测要求，按时完成强检。全港大部分可售卖仓鼠的宠物店今日起可恢复营业。渔农自然护理署发言人话，已经对所有相关宠物店内除了仓鼠以外的毒物，包括兔仔和龙猫等，抽取1134个样本和1124个环境样本进行病毒测试。所有检测结果都确定为阴性。該等寵物店今日起可以恢復營業，不過有5間店鋪除外，包括銅鑼灣渣甸街的 Little Boss、 銅鑼灣利源山道的 I Love Rabbit、 旺角通菜街的 Little Boss、 元朗教育路的 I Love Rabbit 以及位於旺角通菜街的 I Love Rabbit。 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天气寒冷，同有一两阵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较为寒冷，有几阵雨，风势颇大。依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74%，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李师傅啊，李师傅，今年香港的运势会点啊？ 等等先啦， 李师傅啊，我关心啲钱多啲啊，今年咧大家点样可以赚多啲啊？ 都话等多阵咯， 仲等，等到几时先讲啊？ 唉，年轻人你真系太心急啦，等到大年初一至年初三，李成泽咧就会喺 Made in Hong Kong 嘅节目同大家讲下流年运程噶啦。 哇，咁开心啊！咁样于锁定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虎虎生威何新岁。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今个年29，年初一同年初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财神到大演唱， 欢迎听众到二台 Facebook 专业留言，或传真到233-96453点唱。 轻谈主持刘佩龙会一一读出你嘅恭贺说话， 恭祝你同你嘅挚友有个生龙活虎、健健康康嘅新春佳节。 记得年29、年初一、年初二，深宵二至六， 轻谈浅唱不夜天，财神到大演唱。 二台话你知， 我呢排成日觉得个肚唔舒服，好似滞住咁。你话食啲咩好呢？ 食得清淡啲好啲啩。唉，我点识啫？你都系去睇医生稳阵啲啦。嗱，不过我听讲，当人嚟朋友觉得肠胃唔舒服、消化不良嘅时候，会食一种叫做臭豆嘅食物噶。 我都听过，臭豆在泰国南部、缅甸、马来西亚、印尼等等是一种很普遍的食物，在街市可以买到一串串的豆荚，又或者是已经剥好了的臭豆，个样有点像蚕豆的。 臭豆含有丰富的铁质、钾质，帮助消化，提升新陈代谢之外，同时臭豆含有色氨酸，有助改善情绪添的。 我啲印尼朋友仲话咧，其实臭豆唔臭噶，煮熟嘅臭豆甚至有一股独特嘅香味同埋甜味。 不过你肠胃唔舒服，唔乱食嘢噶啦，最好快啲睇医生啦。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早上时间嚟到7:37，继续收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最后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啦。Selamat pagi Kak Sins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要同大家讲下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同埋有一两阵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17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吹嗰时咧离岸系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同埋农历新年假期咧，仍然较为寒冷，有几阵雨，风势亦都系颇大嘅。现时室外录得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系75%，再加埋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Sekarang suhu udara 14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nya 75%. Sekarang ini peringatan cuaca dingin sedang berlaku. Hari ini berawan dan juga dingin dan juga akan hujan 1-2 kali ya. Dan di sore hari, siang hari itu ada waktu pendek yang ada sinar mataharinya, cerah juga. Dan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17 derajat Celsius. Dan ke depan 1-2 hari dan juga pada hari Imlek ya, cuaca masih dingin dan juga akan hujan dan juga kita pakai baju agak banyak ya. kesalahan ini yang membuat segalanya gelap jadinya. Oh, kasihku, ku harap kau mau memaafkan, menerima pengakuanku. Jangan diam lagi, ku tak sanggup menahan. Bicara kau sayang, jiwa 格芭比，格先生。 哇，这个时候呢都有啲好重要嘅信息，呢个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㗎喎。 Nah,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gratis untuk COVID-19 ini ya,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dari umur 12 ke atas. Jadi boleh bikin booking online untuk divaksin di CVCs atau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atau di klinik yang ditentukan atau di rumah sakit publik tertentu ada stasiun vaksinasi. Dan juga bisa beli, bikin janji dengan dokter privat. Jadi kalau mau menerima vaksin, bikin janji secepatnya ya. Dan juga di CVC tertentu akan didistribusikan tiket supaya orang yang nggak bikin booking tetap bisa masuk dan nerima vaksin pada waktu yang ditentukan. Dan sekarang umur untuk menerima vaksin adalah umur 12 ke atas, baik vaksin BioNTech maupun Sinovac. Jadi pemerintahnya itu juga akan memonitor ya, yang mana yang paling aman. Dan karena sekarang ini juga virus bermutasi, harusnya menerima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cepatnya. Dan juga kalau sudah, boleh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bisa lebih baik melindungi diri dan komunitas. Untuk informasi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疫苗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翻去网站嗰度睇啦。咁另外亦都有啲防疫资讯要提下大家嘅。 Dan juga untuk protokol kesehatan tetap kita perketat dan cuci tangan, pakai hand sanitizer, social distancing, pakai masker dengan benar, hindari kerumunan dan juga kalau sakit pergi ke dokter dan di rumah juga dibersihkan dengan baik. Pipa U-trap harus disiram air setengah liter setiap minggunya dan kalau bilas toilet ditutup ya baru dibilas dan kalau ada keluar masuk Hong Kong dan harus melihat persyaratan karantina di website pemerintah di www.coronavirus.gov.hk. 可以上翻去www.coronavirus.gov.hk 咧，了解翻相关嘅详情啦。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如果大家系要同心协力，同政府一齐咧，去建起呢个围墙，去堵截呢个 Omicron， 或者系将佢咧系截断嘅话咧，其实就当然第一自己系要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少去呢啲人多嘅地方。第二咧就系打针啊，因为咧刚才我都讲啦，虽然而家我哋都睇到都好欣喜，因为咧我哋嘅接种率咧其实系上升嘅，咁所以咧就系我哋都呼吁大家系打针。而第三样嘢咧系可以做嘅咧就，当收到我哋嘅强制检测公告之后咧，因为当而家仲有潜在嘅传播链，而我哋嘅追踪继续佢喺度做咧，即系话呢一啲有确诊嘅人士咧，佢可能曾经系去过呢个地方吓，亦都有安心出行嘅一个指示，咁大家就要尽快咧系出嚟咧系做检测先至得。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二台话你知。 Pasien osteoporosis atau tulang keropos sering tidak menunjukkan gejala yang kentara. Penyakit ini biasanya diketahui setelah mereka mengalami retak tulang setelah terbentur atau jatuh. Untuk mencegah osteoporosis, perempuan harus membangun tulang yang kuat saat kecil dan remaja. Mereka dapat melakukannya dengan memastikan asupan harian kalsium yang cukup. Makanan kaya kalsium termasuk makanan produk susu, ikan, atau hidangan laut yang dimakan bersama tulang dan kulit, produk kedelai dan polong-polongan, sayur hijau dan kacang-kacangan. Mendapat cahaya matahari dalam porsi sedang dapat meningkatkan produksi vitamin D di badan yang membantu penyerapan kalsium. Hanya 10 menit di bawah sinar matahari yang sedang, bukan matahari terik, dapat membantu tubuh memproduksi vitamin D yang cukup. Menjaga berat badan yang wajar dan olahraga teratur seperti tai chi, jogging, jalan cepat, menari, bermain tenis, atau bulu tangkis, semuanya dapat membantu untuk memperlambat keroposnya tulang. Hindari alkohol dan jangan merokok. Hindari konsumsi terlalu banyak minuman berkafein, seperti kopi atau teh kental. Jika Anda punya osteoporosis, dapatkan saran medis secepatnya. Jaga rutinitas sehari-hari yang sehat untuk menekan dampaknya. Koordinator perawat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dapat khusus membuat program pengelolaan penyakit bagi Anda Untuk detailnya, kunjungi www.dhc.gov.hk.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巴比，格先生。 剛才就提了大家可以去到這個疫苗的網站那裡看一看 covidvaccine.gov.hk， 也真的鼓勵大家打針就可以好好保護自己，也好好保護身邊的人。另外除了說打這個疫苗之外，也有另外一種疫苗可以接種的。 是的，這是 vaccine flu， karena juga vaccine flu tahunan bisa mencegah flu ya， dan juga kalau bersamaan dengan vaccine covid itu malah lebih baik lagi karena bisa mencegah dua komplikasi ini. Jadi boleh lihat ya, konsultasi sama dokter. Karena vaksin flu ini juga aman efektif juga buat semua orang umur 6 bulan ke atas itu, kecuali kalau kondisinya tidak memungkinkan, itu bagus kalau diterima setiap tahunnya. Jadi ada skema subsidi vaksinasi, orang yang berhak itu bisa mendapatkan subsidi dari dokter privat. Orang berhak itu termasuk penduduk Hong Kong yang wanita hamil, orang umur 50 tahun ke atas, anak-anak umur 6 bulan sampai di bawah 12 tahun, dan juga orang yang menerima tunjangan disabilitas dan juga penerima CSSA tertentu. Jadi subsidinya itu $240 per dosis. Jadi ada dokter yang bisa minta biaya layanan tambahan, tapi ada juga dokter yang tidak menerima, tidak mengecas biaya apapun lagi. Di samping itu, orang berhak boleh pergi ke klinik pemerintah, termasuk juga orang Hong Kong ya, residennya umur 65 ke atas, dan di klinik pemerintah itu gratis vaksin flu ini. Jadi 2 mingguan ya baru ada antibody ini. Jadi kalau ingin boleh divaksinasi secepatnya buat diri dan keluarga. Untuk informasi boleh telepon 2125 2125, atau ke website www.chp.gov.hk. 咁可以上翻去卫生防护中心嗰度咧，就系睇翻啲相关资讯啦。www.chp.gov.hk 又或者系致电2125 2125咧去查询嘅。我记得咧往日咧，如果真系冇停课嘅时候咧，家长们都会睇下啊，到底会唔会一齐约埋去边度打流感针咧？咁样咁，其实咧疫苗亦都系真系好好咁可以帮助我哋咧去避免咗一啲嘅疾病感染啦。无论系 COVID-19 嘅疫苗啦，定还是系啱啱讲嘅呢个季节性流感疫苗啦。咁啊，大家不妨都可以去了解多啲相关嘅详情嘅。咁啊，另外亦都有啲重要嘅信息添。 Dan ini adalah pesan anti narkoba, karena saat pesta-pesta sekarang juga kita sudah cukup bahagia, tidak perlu lagi ya menerima dan juga mencoba narkoba. Karena ini ketamin, salah satu jenis narkoba, itu akan merusak otak, menyebabkan kecanduan, halusinasi, kecemasan, depresi dan panik, juga membahayakan kantung kemih, menyebabkan kantung kemih berkontraksi, dan juga bisa membuat orang sering ke toilet. Jika terganggu dengan masalah penyalahgunaan narkoba, jangan sungkan untuk hubungi nomor 186-186 atau kirim pesan ya ke nomor 98-186-186 untuk bantuan. Jadi katakan tidak pada narkoba. Setiap padamu, ku dekat erat dalam setiap langkah. solita hati Dear Lou， 为你送上呢一首作品，将我哋今日 Beautiful Sunday 咧带到尾声啦。我哋下个星期日再见咯，拜拜，格先生， 拜拜 ，Barbie。